这首歌来自 Fall Boy， 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这样的配方。这首就是他们的 The Kids Aren't Alright。听到这首歌，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今天依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音乐直播间。那今天呢，依然是心情非常好的一天。我觉得我每天都会在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去开展自己一天的工作哈，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开心是一件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所以在今天的音乐当中依然是来放松心情，感受一下这种开心的感觉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之前对 Fat Boy 有印象，也是他们在维密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歌曲，这段节目当中已经放过了，那也期待他们有一些新的作品出现。继续来听歌，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Dresses， 听到这个乐队名字可能觉得非常奇怪哈，叫做连衣裙。那他们的歌名更奇怪，就叫 Dresh Song， 这一首二重奏来听一听吧。 Cause I don't, and the stories that you told me, I love those. And thinking about just breaking my heart, where to start if you ever trying to say. So is this why you're proposing to me? A front seat to your parade to sit in fear. Well, it seems pointless to explain. Just give it a stare. 这首歌来自 Lou Devlin， 他这个名字也非常难念啊，这是一个法国的歌手，然后听到他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很多美好的事情。Where to start？ 那他呢，也是法国的顶级导演，非常有名的战于导演的女儿。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继续让我们打开全新的心情来迎接每一天的好心情。这首歌呢来自 Sarah Hammer， 她呢就是一个加拿大的歌手，而且呢之前也参加过很多的活动，当时之前是参加过一次少年比赛好像是，而且入选了是多伦多的乐队，所以说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获得了很多的音乐体验。这首歌就来自 Sarah Hammer， 来听听这一首 One Match Only had one match left. Would I try to light a fire under you? If I could only say one thing, would it be what I've been wanting to? Every time I close the gate, I wonder if this is enough. If I only had one match left, I would try.We only spoke with our minds.

着寂寞的夜晚，阳光照进窗帘，却太过刺眼。过于温暖的冬天，让人失去自觉。我在海面上，萤火在岸边，我有泪流满面，你不在我身边，芒草在山边，痛苦它留在眉间。一切都无所谓，单纯只想把日子过得不浪费。就是你的人，这就是我的人生。深夜的时光如此珍贵，安静的故事里没有音乐。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如果说有一天会上太空，乘着风徜徉在白色绿洲 ，Get away， be the heck out of it， I have my own place to go。我只是青春的摇滚司机，旋转着 K 零加送你回家 ，Come with me and kick the story as that trips you on。升起，你又将告别为蓝的天。形状生活也只

try to hide. Bitter heart, my bitter heart is getting just a little fragile. Bitter heart of mine, of mine, of mine, of mine, of mine, of mine. 耳边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纪晓薇的一首Bitter Heart，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啦。我们上半时段听到了很多的节目歌曲，包括像是听到了一个台湾乐团 Stay Cool， 还有Dika Jones， 还有其他的几个乐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打开一下我们全新的心情。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下面来听一首老歌。说到老歌，是因为他们是2006年发行的这一首歌，当时收录在那张专辑 CIMU 当中，所以这首歌听到你就会觉得非常熟悉。我觉得我还是卖个关子吧，来听听这一首歌，看看你有没有感觉到熟悉的旋律呢？ Quiet and tired and mean, looking at a worried scene. Try to make you mad at me over the phone. Red eyes and fires and signs taken by a nursery rhyme. I wanna make a ray of sunshine and never leave home. No amount of coffee, no amount of crying, no amount of whiskey, no amount of wine. 歌曲也是非常的有年代感的歌曲哈，2006年发现这首歌来自 The Whippies， Got to Have You， 相信你曾经听到过，也会觉得旋律非常熟悉。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 Stevie Hong， 他呢是一个85年出生的这样一位歌手， 之前11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学习钢琴，从小就展示出来自己非常出众的音乐天赋，所以大学也是主修音乐，所以他的歌曲想一想也就觉得非常的棒。这首歌也是一个我们大家应该听到过的一首歌，来听听这首来自 Stevie Hong 的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这是范晓萱带来的一首《暗淡的夜》，这首歌当时是收录在她的专辑《赤子》当中的。范晓萱的声音就是这样的独特，每每她的声音出现，你就会发现给整首歌都增加了很多的韵味。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佳韵。之前的节目当中推荐过这样一位歌手，他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毕业的。那这首歌呢，依然是有他的本身的风格，就是在你耳边去轻轻地诉说一些温柔的情话，用弦乐和轻柔的鼓点去做铺垫，而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佳韵的《情话》。 闪着微微亮光，你路过的地方全都开满了花，你坐在我身旁，美得像一幅画，连我装聋作哑都是情话。这世界很大，太多人犯傻，说太多狠话却还是放不下，太多的情话藏在我心里已经装不下，说爱你都显得平常。却还是放不下，太多的情话 向前走，一切都会如你所想象，我就在你回头的地方。去流浪，去飞翔，去不同的地方，没有什么能阻挡。都怪这世界很大，太多人犯傻，说太多狠话，却还是放不下。太多的情话藏在我心里，已经装不下，说爱你都显得平常。太多的情话藏在我心里，已经装不下，说爱你都显得平常。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下雪的时候再给你问候，爱上陌生人可 恨到最后只是错误的感觉，也爱过伤感懵懂的没有什么感受，等到有天发现自己错过那个人， 这首听到莫小皮的陌生人，很多人到最后都会形单影只，到最后曾经亲密的人也会变成陌生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这其中经历的种种滋味只有你自己能够体会。看看时间，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红尘和银铃的一个合作，两个人都是独立的音乐人，而这一次呢，这是古风歌曲《前别离》，而这首歌是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个钱碧玲的杂曲歌词进行改编的，听到这首歌，感受一下人世间的离合悲欢。这首来自红尘和银铃的《前别离》，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时间12点整。